たちは知らぬ間に大人になって本当の愛のことを少しずつ知り始める。黄昏にときめいて雨音寂しがる曖昧な季節さえもたまらなく今愛しい。巡り合い惹かれ合い幸せになろうねってささやいてこの街の物語になってゆく。不器用な恋さよなら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思い出は消せないから、この道で二人して小さな空を見上げていた。きらめきが色あせてもぬくもりは残っている。アスファルトに君の影が焼き付いたまま潤んでる。手を振って微笑んで幸せになって寝てつぶやいて僕はまた歩き出そう。この街で生きていこう。 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来到台北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杰安。光夏呢不在，所以我来替他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时间。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日本的资深民谣歌手山下达郎。今年跟明年呢，快要过去的今年，刚好都请到了台湾，刚好都请到了细野晴臣这位日本民谣巨匠来台湾表演，所以我就开始想啊，如果有其他的我很喜欢的民谣艺人民谣歌手可以来台湾的话，哇，那就此生无憾。那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山下达郎，所以觉得如果可以请到山下达郎的话应该很棒。好，那结果来的是这个 Mr. Children。 好，这首歌叫《街头的物语》，那非常适合今天下午这种暖暖的天气，大家都还感受不到冬天的来临。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会播一些非常特别的音乐，说是非常特别是因为其实我对这些音乐并不那么的熟悉，但我们有位来宾，他的名字叫做黄宇韶，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我们先请宇韶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宇韶。 黄宇韶今年的这个作品入围了金音创作奖的两项大奖，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受到非常多的瞩目。宇韶，要先聊一下就是你这张作品的来历，还有你当初是怎么让它被大家发现的。 这是我算是我的今年的大学的毕业制作。对，那我会把它上传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毕业必须要经过的门槛。 是， 对，那我就把它上传到自己上传到各个平台发行嘛，就把它发行之后再把 我再自己把它上传到 Three Voice 等，就是或是 YouTube 一些大家都可以听到的平台这样。 嗯嗯嗯，对。那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发行实体。 没有没有， 它你就是以数位的方式上传到各个平台这样子。 对。 那当时入围这个金音创作奖，而且是入围民谣类型的项目，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有很惊讶吗？ 非常惊讶，可以说非常惊讶。对对，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入围，我是完全没有抱着这个心态去投这个作品。对，这个奖项， 这个作品你说是你的毕业制作。 对， 所以你现在是几岁的年纪？贵庚？ 我其实23岁了，这样子。对，一般大家毕业应该22吧？对， 没有，23已经够年轻了。大家小我主持人11岁哦。其实宇超算是我在北艺大的学生哦，现在在北艺大念书。那不过最近有非常多的活动开始，包括昨天有去 Simple Life 啊，对 对，然后非常。期待他的接下来的歌唱生涯跟创作生涯。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宇韶的创作歌曲，这首歌叫做3AM。然后 3AM 这首歌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 我觉得他比较有一点在讲恋人之间离别的感觉，一些心情， 凌晨3点的心情。 对。 我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声响，你那时候是怎么想说要这样编这首歌？其实它不是那么的悲伤。 其实这首是我的编曲是这首的编曲是一位叫郑耀贤的同学帮我编曲的。对，那我当然有先跟他聊一下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也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这类型的歌曲，所以我就跟他讨论说我想要做成这样的感觉。那他也很厉害的就把我心里面想做的都做出来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 3AM。 却挂不过彼此沉默的界限，想的太多，我也不想问，说了你也不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年轻的创作歌手黄宇韶，那他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爱乐电台音乐纺织声音纺织期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杰安。宇韶，你 说你听很多韩国的歌曲哦，那尤其是今天准备来要放的歌，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自韩国的这个 indie 或流行音乐。你的歌曲里面，你有没有受到你平常听这些音乐的影响？ 肯定是的。嗯，对， 大概像是哪些部分呢？ 像我觉得这一首3 AM 它就是蛮受到里面很多的一些色彩去渲染到的一首歌。 它听起来音色啊，然后它的整体表现上是比较，而且你的唱腔也蛮活泼蛮活的。是听韩国的一些歌手的，有点 R&B 吗？ 我想尝试去做那样的感觉。 你后来那个入围金音奖之后，然后开始有这么多的表演机会，你有再回去听这张作品吗？就是我很好奇。 其实是不敢听。对，在表演之后觉得啊，对，可能期待上有对自己的期待有落差，对，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再回去听的时候我是不敢听的。对。 可是好，不敢听应该对自己期望比较大。 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就是你之间我们带来的一些其实就算听韩国流行音乐，或者是所谓现在很多听韩国独立音乐，我们叫 K-Indie 或 K-Pop的朋友们可能也未必有听过的歌曲。那当然有些艺人跟歌手是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你挑的歌曲也都蛮特殊的。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听这个是 Sam Kim。 对，他是算是他以前是一个选秀节目出身。对，那因为他的声线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味道，他的声音会有点像 Sam Smith 的 Sam Smith 的感觉，对，有一点很感性的声音，对，然后可是他又唱得很 R&B， 就是，对，就是一个韩国歌手，他可以唱到这样，我觉得真的无可挑剔的感觉。对， 在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为什么韩国人可以有这么丰富的，尤其是这近几年来这么丰富的流行音乐表现？ 我在想他也是自己非常喜欢听国外的音乐。对，因为他自己好像，我记得他也是有点ABC 出身，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也会很有那样的味道。对， 就是受到西方黑人音乐的一些影响哦，可是是用韩语唱出来的歌曲。这个歌曲来自Sam Kim。你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节目叫 K-Pop Star。对，他就是一个给很多就是唱歌的人很会唱的人去比赛。对，然后可能最后就可以跟一些经纪公司签约，如果评审对你有兴趣的话。 所以他们本来去参赛的时候已经是歌手了吗？ 很多是素人。 OK， 所以有点像选秀的感觉。 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Sam Kim 的歌曲。 Can I run and hide? I'm stuck inside my memories. Step away from time. Take me to a place where I will never grow old. I'm tired every day.I am thirsty for the rain that waters all of my melodies. The needle in the skies never fails to light my night. And this holds my heart on my tattered sleeve. Oh, please, my heart is all for you. Just please take care of me, I'm all for you. Well, take me up for you. Take me on to you. 听到是来自韩国的、非常灵魂乐非常 R&B 的一个深邃的男生、他叫做 Sam Kim， Sam 就是山姆那个 Sam、Kim 就是韩国人的 Kim 、其实这个编制刚好跟宇韶聊到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流行工业的编制、不过你有刚刚提到，就是说和弦的进行跟他演绎这个歌曲的方式，是你觉得他是哪里特别跟我们一般听到的这种抒情流行歌曲不一样？ 对，我觉得他的编制上算就是跟老师讲的一样，是比较一般，大家可能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人在做的流行音乐上都会听得到的编制，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旋律上的那个走向，他把它写得很不是我们一般会听的流行音乐的写法、我觉得就很有他自己的味道跟个性， 好像没有刻意在做这个什么 ABAB 这种 A 段 B 段的、 对， 它的旋律好像是一体的， 对， 然后他用的他其实也有用弦乐就是来辅助歌曲的情绪，可是就不是我们平常可能听到在流行歌曲里面唱弦乐是这样一大片这样啪， 啊，对，慢慢的唱。我觉得对韩国音乐有一个点，他们喜欢慢慢的说故事的感觉。嗯，对。 你自己本身懂韩文吗？ 我曾经有想要学他们的类似像五十音的东西， 嗯，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注音符号， 是 对。但是这样子看字跟字之间念是 OK，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把他们连接成一个词。 其实要理解他们歌词是要看中译， 对，我看中译。 所以你觉得韩国人在唱歌那个包括他们的咬字跟韵律方面的部分，你觉得你自己唱歌有，因为我觉得你的唱腔比起这个台湾，从可能2000年之后我们有所谓都会民谣这件事，大家唱的歌就比较淡一点，就是很淡很淡很淡这样子。然后我听你的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哎，这样的民谣的声音的表现好像并不是在台湾那么的常见，因为大家就是会我这样没有说大家很无聊的意思啊，不过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刷一个 chord， 很简单的 acoustic 的 chord， 然后就是淡淡的唱。可是你是比较有戏剧感的，你每首歌会设定一个你想要唱进去的感觉吗？ 有，是有，对，可算是一些。其实我觉得我唱的，其实我也没有，我也不是唱的特别好，对，我就是。有一点是我想唱，就这个感觉是什么，我就是下去唱下去就对了，这样。嗯， 所以录这个唱的部分，其实事前要先做什么样的功课吗？ 其实是做都是依靠着坐在我对面的录音师来告诉我，他觉得这样子的味道，他觉得是不是太薄了，或是太厚了什么。 所以这张专辑虽然是不是一个唱片工业的制作物，可是其实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 对， 有制作人，然后你说有编曲， 其实没有制作人，对，我们 缺的就是 对，就是大家一起都是同学，大家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好，那个。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更多于韶我们带来介绍的歌曲，然后包括他喜欢的韩国音乐，然后也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于韶，如果大家找你的名字跟作品的话，你可不可以，就是现在如果在听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找到你的音乐吗？ 大家可以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名字，都可以找到。对， 那你的名字来帮大家那个 黄就是黄色的黄，宇宙的宇，韶光的韶。 好，黄宇韶，他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好，那宇韶，我们听一下那个下一首歌，是我们听一点点那个 Zion T。好，那我们先放，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好， 安妞。바쁘죠 왜 이렇게까지 해야 하나 싶죠 바라는 게 더럽게 많죠 그렇죠 쉬고 싶죠 시끄럽죠 다 성가시죠 집에 가고 싶죠 집에 있는데도 집에 가고 싶을 거야 그럴 땐 이 노래를 초콜릿처럼 꺼내 먹어요 안녕 yeah. Yeah. 쉽지 않죠 바쁘죠 왜 이렇게까지 해야 하나 싶죠 바라는 게 더럽게 많죠 그렇죠 쉬고 싶죠 시끄럽죠 다 성가시죠 집에 가고 싶죠 집에 있는데도 집에 가고 싶을 거야 그럴 땐 이 노래를 초콜릿처럼 꺼내 먹어요 이걸 내도 아침 점심 밥 좀 챙겨 먹어요 그러면 이따 내가 칭찬해 줄게요 보고 싶어 많이 좋아해요 더 많이 안아주고 싶어요 사랑 사랑 비슷한 걸 해요. 어쩌면 정말 사랑해요. 배고플 땐 이 노래를 아침 사과처럼 꺼내 먹어요. 피곤해도 아침 점심 밥 좀 챙겨 먹어요. 그러면 이따 밤에 잠도 잘 올 거예요. 欢迎收听台北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杰恩。大家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国的嘻哈歌手叫 Zion T， 他是我们今天的来宾黄宇韶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这个 hip hop 其实是蛮多种风格揉在一起的 hip hop。 对， 宇韶要不要聊一下为什么想放 Zion T？ 我相信台湾应该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他，对，应该大家都年轻人很爱听。那他在韩国也有音源强盗之称，就是他的歌只要一出来都是榜上第一，榜上第一。对，然后那他，我其实觉得也会跟年轻人一些喜欢大家耳熟能详的方大同会有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是， 对。 你觉得像在台湾，如果我们听比较不是那么硬的嘻哈，我们可能会喜欢蛋堡或者是像殷红，其实他也做了很多类似的尝试。你觉得为什么韩国人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脉络，好像他们在嘻哈音乐这种比较 fusion 感觉的东西上面都可以运用的很迷人，就是它有很多的元素，可是还是一个很棒的流行歌曲。 这我觉得他们的旋律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哇很强烈让大家记一点记住这首歌或是什么的，它就只是顺顺的。我觉得总体而言，这韩国的很多一些歌都让我觉得都是他们觉得好听舒服，是重点。那有没有记一点？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在意说记忆点，就是流畅舒服这样。 就像刚刚这样的歌，其实他没有一个比方说很鲜明的这个勾住你的旋律这样。 对 可是听他这样舒服的唱啊，多听几次好像也很能够进入他的旋律的状况。 对。 你自己喜欢 hiphop 吗？还是就是对韩国这一派的流行音乐的 hip hop 比较有兴趣？ 我其实也会听一些他们唱就是饶舌的歌曲，对，也是会听。 所以如果说像大家找像 Zion T， 可能年轻人都蛮熟悉，或者像 Ziako， 对， 你会还会想要推荐一些其他的 hip hop 歌手吗？ 有一个女生，但是她也是那时候参加一些饶舌节目的比赛，叫 Kisong， 对 ，Kisong 一个女生，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 KISUM， 对， K-I-S-U-M， 应该是这样 Kisong。好，我们等一下这个节目完成之后，我会把这个今天的歌单跟推荐曲目都交给光夏，然后大家可以上声音纺织机节目的脸书粉丝团来查询今天所放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同样是来自韩国，它是一个合作的歌曲，是 Primary 跟这个 Geico 吗？这个字要怎么念？ 对 Geico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得坦白说，因为我甜为人师，然后那个宇韶传过来的歌啊，我每一首都就是要重新听过好几遍。这是第一个那个来宾，就是我邀请的来宾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几乎每首歌不是那么熟，我对韩国流行音乐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多，但今天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坦白说是很好的学习经验。然后每一个歌曲的样式好像都能够越能够多理解黄宇韶自己的创作，然后我也觉得 我学了蛮多歌曲的，像按图索骥。好，我们现在要听的是 Primary， 雨稍要讲一下吗？ 他很酷，他是演出他会戴一个纸袋在头上的人，然后就戳两个洞在他眼睛要看的地方，那他自己会就是会我好像还没有看过他就是把纸袋拿下来的样子，所以他是也蛮有神秘感的，对，然后他都会去固定找一些他喜欢的歌手来合作， 是， 那那些歌手当然也都是很厉害的，像吴赫他也有去跟他一起合唱，就是这一首嘛， 是， 还有他在里面也有献声这样， 献声音， 声音， 好，我们来听一下 Primary 的歌曲。 Are you okay? Cause I'm okay. Passing to know we are you deny the fact we areWe're growing up once again through the skies. Why me? Why always me? Oh, why me? Why always me? Oh, why me? Why always me? Oh, why me? Oh, why me? Oh, why me? Why always me? Oh, why me? 일을반복하는데아픈상처받은후아무런배움이없을땐술이몸속터널안을지나고속구석깊은새치기를내여기위험지역당장속도를줄이시오어떤의사는경고해이젠술좀줄이시오도로위를무심하게굴러가는무거운습덩이들내마음도그렇게되나봐영업사이는잭더미들 우연히말을통해뭐인연인줄알았지나는그런오해를좋아해손으로샘을만들어햇빛에다빛대보면그런마음이한결편할거야 这首非常热闹，可是 很有深度的一个 hip hop 歌曲跟流行音乐歌曲的表现哦，就充分展现刚刚宇韶讲的韩国流行音乐优质流行音乐的一些特点，就是很多很棒的音色，然后但是不会刻意让你去抓到一个绝对性的主旋律，然后这个饶舌的部分也非常流畅轻松的在讲事情。这样我刚问宇韶的问题就是说，我本来是很想知道说是不是他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是这样子的粉丝，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听这个应该说听日本流行音乐的乐迷在这个十几年之间急速的减少，然后我在想说大家都去听韩团了，会不会也听 K-Indie 比较多，或者听，不过宇韶好像跟我讲的不是这么一回事 啊。对，其实还好，我们会有一种就是突然说哎，你也喜欢，我也喜欢这样的感觉。 它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讨论的事情。不过多数还是会透过像节目去认识嘛，就是比方说还是你会看他们的排行榜什么的。 其实就是你只要喜欢一个歌手，你就会去听他接下来推荐的歌单，周遭的音乐， 就是像一个那个延伸出去的树状图这样子。哎，他们好像很常异业结盟，是 对， 跨领域合作。刚听到就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歌手是 Primary， 然后这首歌叫 E-Tuno， 然后是跟一个嘻哈歌手，他应该也在这个听韩国嘻哈算是大咖，对不对？就是Gaiko， 对，是。 我们接下来下一首要播是宇韶自己跟人家合作，这些也是合作的歌曲哈。宇韶要不要聊一下你这首？我第一次对这个黄宇韶这名字有印象，其实是听到这首歌。然后它是一个有 featuring 的歌。 对，那这个女生另一个合唱的女生歌手叫吴佩瑜。那他其实也算是前一阵子大家都有一些人会听过他叫做咖啡都凉了的一首歌。对，他在 Street Boy 上比较火红，所以大家有听过这样。对，那他有点后来就比较没有出来唱歌，还有自己的作品也没有再出来。那我就想说这首声线感觉我需要一个辨识度比较高的声音，我就第一个马上就想到他。那他刚好也来我们学校有一些活动这样，我就说那你就来帮我就合唱一下这样。对，然后他刚好就真的很合我意，他的声线非常的突出。对， 那个时候想说是要找一个跟你的声音特质比较没那么相似的。 对，因为我声音有一点已经很中频的地方特别多了，所以我需要找一个特别声音可以，因为这首音域其实没有到很高，但是他需要很突出的声线才能表现出来他好像很高。对，所以我才找了吴佩瑜。 但他其实也没有唱到真的很高。 对对，就是有一种 有这种对比拉出来的这个相对感。 对，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怎么讲，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吗？还是就是去找人家合作这件事你会是很主动的一个状况吗？ 其实没有，我是一个还蛮难聊天的人。对啊， 因为我现在在北大任教，那个学生们都会相互支援做一些制作嘛， 对， 做一些制作物或者是参加一些比赛，所以你是那种比较单打独斗型的。 我也很想成为那一种可以跟大家和乐融融的人，可是好像就是没办法。比较慢熟。 比较慢熟。我们有两个小时，你大概还可以就是热机完刚好结束节目。这首歌叫做《老派约会》，它是在讲什么事情呢？ 因为这首词其实是我也是写《咖啡都凉了》这首歌的词曲人叫姚琴。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找他来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氛围他真的很会写一些恋爱氛围的东西，很厉害，所以我就请他来写填这首的词。 就那个暧昧专家， 对，他是暧昧专家，老派约会专家。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老派约会》，来自黄韵韶 featuring 的是吴佩瑜。 在房间划手机，可能是期待并未期待的消息，又或许只是因为有不想面对的事，所以也就不去找寻。吃空气，好好摄入一些氧气，要决定等下见你要摆的表情，有一丝美意太空虚，而有时候只想要逃不离。我有太多不明白，因为很多担心忧虑，一些事一些意义不明，可能因为自己 是周日下午的一首歌哦，是来自我们的来宾，今天声音纺织机的来宾黄韵韶啊，跟他的啊无意间的好朋友，因为他说他是蛮热的人嘛，吴佩瑜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的歌来听，然后啊是一个两种女生的声音呢，互相撞击出来一种。慵懒跟那个浪漫的年轻感的、啊、暧昧，但不是他写的词。哎，对，你的词那个，你的词是就是多数都是你写的吗？ 对。 然后就是有这种你比较没办法的题材，就是会交给别人这样。 就是非常非常恋爱氛围的 哦， 那也是因为壁纸的急迫。需要大家帮忙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词整、欸、你的那个专辑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就是要找你的专辑名称的话， 叫 Small Deer、 哦、Small Deer 就是 小鹿 小鹿， 对，他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直接搜寻这个专辑，搭配我的名字。 是，好，我们来宾是黄宇韶 ，Small Deer， 这个听起来很像一个民谣专辑，就是会出现的非常安全的专辑名称， 确实是， 就是小鹿乱撞的小鹿嘛。 对， 就听下去发现，哎，这个鹿还蛮活泼的，不是那个很温驯的在彼方的那个看着你的鹿，是一个比较 有冲撞性， 有冲撞性，然后比较色彩比较缤纷的一个鹿。那这张专辑，入围金鹰奖的这个最佳民谣专辑奖。 哎，其实没有，老师。 其实吗？ 其实是最佳新人跟最佳创作歌手。 哦，那更厉害啊！所以是最佳新人跟最佳创作歌手。 对。 那你还记得跟你一起入围最佳创作歌手有谁吗？ 哦，我记得丘比跟苏佩青。 嘿。 可能我要想一下。 反正就是 金鱼脑。 最后丘比得奖了。 对对对。 对，你那个去参加典礼的时候，坦白说心情是什么？ 就是非常荣幸啊，然后就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典礼。说到这个，就是既然老师让我放轻松很多，就因为那句话，就是老师 说 穿得好看帅就好，就是 啊，对， 不要想那么多。对 对，就是宇韶去参加金鹰奖的这个颁奖典礼之前，然后我就说，哎，就是很帅，就是穿得很帅，然后就是给人家拍照啊，然后因为今年有一个类似小红毯的东西，然后你跟黄杰一起 哦，对，这个太紧张了。 跟黄那个宇韶跟黄杰一起走这个小红毯哦，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得奖不得奖，因为我自己当过很多次评审，得奖不得奖那个宰狼共啊，那个有去参加典礼，然后有现身典礼，然后有当大。而且那天很多你的那个应援团， 对， 超多的， 谢谢大家。 就是他们制作的那个应援道具也是相当精神。 对，因为那天刚好是就是他就拿了一个大旗子在那边挥，我想说就是跑错棚了， 因为那天是同志大游行。 对 对，然后台那个其实黄宇韶每次名字被 Q 到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天团般的骚动。 谢谢大家，谢谢他们。 之后，现在有在做新的东西吗？新的计划？ 最近稍微比较没有表演之后，我就可能沉淀一下，开始写新的东西。 OK， 你接下来还是会比较想要独立制作这个部分吗？就是偏还是会想说，也许其实跟唱片公司合作看，或唱片产业合作看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还是偏向就是。就反正我就边写，对，兴趣性的去写这些东西，对。 好，刚刚讲到黄玠嘛，黄玠是一个我的好朋友啊，这什么烂介绍？黄玠是现在台湾指标性的一个民谣歌手了。那今天唯一一首台湾的宇韶想要推荐的歌手，讲一下那个为什么想放黄玠。 我刚刚以为老师要说我们都有戒指，就是原来是说好朋友， 好朋友。 对，因为我从大概高中的时候听，戒歌，戒我成为戒国民这样子。 是是， 对，我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但他的音乐散发出非常感性，对，从他的文字还是音乐上都非常感性，对，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了。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感性又搞笑的人，这种男生往往就是还蛮受欢迎的，然后又会作曲创作， 没错。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黄玠的这个不是宇韶的偶像黄玠的梦的距离啊，稍后回来我们再听更多的音乐。 因为你已经在这里，想要再设法，太沉重的话就放下，不需要热情太阳，只要月光温暖照亮，太美的梦会害怕，别管太多就享受吧，你可以闭上眼睛，让我用力地牵着你。 会津に懐かしい声久しぶりだねこんな時間に涙声いきなりサビからじゃわからないよ歩き疲れて思い出したの二人離れて ずるいよ君から下がったくせにこんな時だけ呼び出して少し大人になった僕とあの頃のままの君がいる埃をかぶった君の写真動かせないままいたんだ今でも愛してるっていうわけじゃなくただ気づかなかっただけ本当さ今夜は少しあった段階から優しい風に帰り ずるいよ君から下がったくせにこんな時だけ呼び出して今夜は無理だと上着を掴んでた 台北爱乐电台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您在收听的是雷光下的音乐仿声音仿制机，我已经错第二次了，声音仿制机节目。那今天是陈介安来做代班主持人，然后我们的来宾是黄宇韶。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我故意放的。我第一个小时，上个小时第一首歌放的是山下达郎。然后这个小时第一个放的是飞鸟梁，恰克与飞鸟那个飞鸟梁。然后我只是想要衬托出一个差异，就是来宾很年轻，我很老。这个飞鸟梁最近非常的这个耐人寻味哦，他因为出道这个N十周年， 然后刚听到其实是他早年的非常非常早年的作品，然后他出了两张精选集，最近其中一张精选集呢是歌迷们投票希望可以放在精选集的歌，然后这一张呢则是他自己觉得他的人生里面他最喜欢的歌。所以日本人卖 CD 还真不是盖的，这个企划行销实在是太强大。好，飞鸟良也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歌手。那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有偏早熟了，因为我现在三十几岁，然后就是开始听这些非常非常有年纪的歌，然后居然会有一种就是悲怀感，就是进入大叔的这个步骤当中。然后我对面坐的是一位23岁的已经出过一张专辑的创作人。那个雨裳还是跟大家再一次打声招呼，也许有听众朋友刚进来我们的节目。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雨韶。 嘿、hey, 可以丰富一点 哦，大家好，话太多了。好，大家可以听我的这一张专辑叫做 Small Deer， 然后各大平台都有，可以去搜寻。 对，那上个小时呢雨韶有带来自己的歌曲，也带来很多他平常非常喜欢的主要是韩国的流行音乐。那我们接下来要放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他算是已经有一点偶像感了吧。 对对对， 就是 IU 对不对？ 对， 要不要聊一下为什么想放 IU？ 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会有IU 风靡潮，就是可能前明明他已经出道很久了，可是 对 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 重。 对，结果没想到最近又开始大家一窝蜂的，然后他最近又要开演唱会嘛，那大家疯狂的抢票、嗯、可是明明就他已经出道很久了，我就觉得很酷的一个现象这样。然后那因为大家他这张最新的一张专辑就是感觉大家都是去听他的快歌比较多、嗯、因为快歌而去认识他。 嗯、 那他最新的一首歌也是，那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他的抒情歌，其实他的抒情歌写得非常的也非常好这样。 好，我们来听一下是 IU 的新歌，新专辑里面的歌叫膝盖。 对， 好。 혼자으득하니앉아 听到的是来自韩国的流行偶像女歌手，但唱的是比较清淡的一个民谣风格的歌曲。这个女歌手叫做 IU， 来自她的新专辑里面的抒情歌曲叫《膝盖》，这是今天的来宾华语少为我们推荐的一个算是在流行歌曲里面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对吧？ 对 对，好，你睡着了吗？ 才没有，老师 差一点， 声音太温柔了。 我其实蛮想主持那种就是深夜，告诉大家一些很玄的事情。IU 这个歌曲，你刚刚说到他新专辑里面快歌比较大家比较印象一点。 其实后来想想，其实也还好。他那一张有一首叫《夜信》，大家也是广为流传。 嗯， 对。 嗯、 但是应该说是他这一张专辑特别， 嗯， 大家就是粉丝感觉就冲上去更多，本来就多， 嗯、 但又更多了。 这个我觉得，常常会有个讨论是关于民谣音乐的讨论，因为很多人觉得民谣音乐还是会要需要歌颂一些，或诉说一些土地。人跟这个事物之间的事情，但我觉得的确这样没有错，但每个时代因为经历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可能大家在讲人事物讲自己的生命经验上面有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在2000年以后吧，我觉得很多年轻的现在可能都变中生代，像刚我们听到黄玠，中壮青壮派，那像雨韶他们对于民谣这件事的感觉好像会跳脱以前我们可能听西洋民谣出生的时候的一些窠臼，因为你们应该没有经历过，你应该不太有考量到那一种我这个歌就要有什么历史遗憾或者土地人文的关怀，就是在 Small Deer 这张专辑里面应该比较还好，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嗯，其实它就是非常，也许我们广泛一点讲就是城市的感觉嘛， 对， 就是比较当代的城市的一个民谣的感觉。所以今天其实带来的介绍的歌曲，韩国的歌曲有很多，也就是我觉得也是就像你刚刚讲慢慢唱慢慢唱，然后堆叠出一个也许不是那么激昂的或者是必然的情绪，但是听起来就不只是舒服而已。你自己你自己会推荐给朋友这些歌吗？就是平常的时候还是推荐自己的歌就来不及啊？ 对啊，没有，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对， 我身边人好像还蛮喜欢听台湾乐团的。 嗯， 对。 你去表演的时候有就是观察过台下吗？就是你的群众他们的样子、 哦、 有吗？ 对，嗯、会特别看。 大概是哪些人？ 因为我的曲目也是属于一种，我觉得我自认为就是它不是一种竞赛型的歌曲，它就是一种有点像听故事的， 嗯嗯， 一种感觉，所以台下的观众也就是可能轻轻的点头啊，不是那种很激昂的，就是要很愤慨的说一些事情，或是把他们的情绪释放出来， 嗯， 可能是那种周六下午他们就是坐在这边听你讲你自己的故事， 嗯嗯嗯， 对， 比较。请比较 easy 一点的状态， 对， 嗯，不过我觉得往往是这样子的歌曲，如果他们真的留下印象的话，那个时间感会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这件事特地去的，有的时候， 嗯，可能是路过， 对，路过，可是听到觉得哇，很有连结，我觉得这也是都会民谣或者说比较当代民谣会在表演场所里面发生的事情。 对 啊，因为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大家要约一起去看表演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嘛。 嗯，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放歌曲之前，我想要先给你一个机会，跟命运没有啦，只有机会了。因为刚那个上个小时我们在听那个台北爱乐的广告的时候，然后雨嫂就说：“哎、欸，我在这个在家里听到的广告，所以爸爸妈妈很喜欢听台北爱乐， 对他们是忠实的粉丝。 OK， 所以从小就是被迫听台北爱乐的黄雨嫂，因为那个爸爸妈妈应该要听这一集节目， 对， 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些话？ 就是谢谢爸妈支持我。”就是很让我做自己，然后尤其是妈妈陪我。天哪，讲这个会不会当场落泪？ 没关系，你落泪我们是可以承受，我们可以直接压歌过去。 好冷血无情，这谢谢啦，就是谢谢妈妈一路陪我这样学习。那我要特别谢谢佳安老师找我来当这个来宾。 好，我们来听歌。 关腔 那个。我们下一首歌你说很特别是因为它其实是 JYP 的吗？就是经纪公韩国很有名的偶像经纪公司的艺人。 对，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团体出身的。 嗯， 对，后来就是他们各自自己在出了自己的 solo 专辑。 他叫做白艺 林。 林，白艺林。 对。 然后英文的话叫 Erin Bang。 就其实是翻译， 就是翻过来 翻译这样 啊。白艺林他是一个偶像经纪公司底下艺人，但是他没有那么的偶像。 对 ，OK。然后据你说，你想要推荐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没有，就是没那么红。 就是以个人的姿态出来，我觉得他应该要更红。其实他是红的，真、 okay. 但我觉得应该要更红。 嗯嗯嗯嗯嗯。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音乐。然后他是唱英文，对不对？这首。 对 ，OK， 这首歌叫《That's Why》，来自白艺林，一个韩国女歌手的作品。 I'm always dragged by your eyes. I know I'll be fine. as time goes by, even now you're breathing in me, even now you're breathing in me. That's why I found why I got all those feelings, a lot of sinners. Always you let me alone here, but you're still there in my heart. You know, you should know. 来自韩国的女歌手白艺林的作品、啊、这首歌叫 That's Why。 其实我听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就是它的铺陈好短、 啊、哦，对， 就整首歌其实只有两分多钟，然后 我听到那个节奏组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要开始就是 来一个炫的， 对，来一个过门之类的，就就这样没了， 对 就是高潮只在最后的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收掉，好，就格外让人再想听一次。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来自黄宇韶，今天我们的来宾推荐的歌曲啊，这个也是韩国的歌手，是 Lamsey。 对， 啊，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好不好？ 嗯，我觉得他中间有一段很，他的钢琴特别的很迷人、嗯、就是他一段钢琴的 solo、 嗯、 而且还算是蛮长的，没有很短，就是他是有很有一点很爵士的感觉的钢琴在 solo 这样。 嗯， 对，我觉得那一段很美好。 好，我们来听一下 Lamsey 的歌曲，叫做 Love Like That。台北爱乐 FM99.7，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杰安代班的声音纺织机、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的最后这半个小时呢、很高兴的要再继续请来宾黄宇韶来为我们推荐一些歌曲，那其实也希望他可以更多的、为我们简单的或复杂的介绍一下他的各个种种方方面面。黄宇韶这个名字也许对大家来讲 听起来蛮神秘的哦。不过有在关注就是比较新的创作者，可能对他没有那么多陌生。那在最近也开始有比较多的演出。这张黄雨韶的个人专辑叫做 Small Deer 小鹿，受到了很多音乐界的关注，那也包括这个奖项的注目。今天黄雨韶有带来三首希望可以播放的歌曲，其实是我要求他，不然他可能一首都不会准备。对，他好像对比较不是那么的想要介绍自己那么多东西，但是我必须强迫他做这件事。好，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歌叫做《微不足道的存在》哦，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第三首歌，第一首是 3AM 第二首歌是跟吴佩瑜合作的《老派约会》，那第三首歌《微不足道的存在》，要不要请雨韶讲一下这歌曲背后的故事？ 因为这首词我自己写嘛，词曲，所以我写是。这首歌的背景可能也是比较多在描述，也是人与人之间我对人的感受，还有世界的一些想法。对，那里面歌词有提到人与人相遇，举凡都像市场以外，彼此留下什么也能轻易离开。对，这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我比较满意的一段，就是在讲，就算你认识很久的人，你也可能很快就跟这个人吵架，因为一件小事。然后你们就分离了，这样就变成陌生人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可能在都市里面站在很多人的地方，在人群之中，可是你也会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人。对，这首歌的感觉大概是这样。 很棒的说法，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雨韶刚刚形容的感受了。那其实就是班雅明讲的仇人广作，对，但我们要继续研究班雅明，我们要听歌了哈。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听这个故事会觉得这可能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其实我发现黄雨韶的创作里面有一件事很厉害，就是他很会把悲伤的事情用比较没那么悲伤的方式讲，不管从音乐上不管从他的唱法上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需要一些功夫跟对音乐上对特别对自己的认知的。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歌，叫做《微不足道的存在》，来自黄雨韶。 多少次对白？ 出那些遗憾，有这样的不安，是对于谁抱的缘分。哦，这无奈，卑微的存在，让我 听到是来自黄雨晓的歌曲，来自专辑《Small Deer》里面的《微不足道的存在》。哦、黄雨晓也是我们今天的来宾。雨是宇宙的雨，然后韶是韶光的韶。是一位非常优秀但是很年轻的创作人。大家如果对他的音乐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在Street Voice 或者在 KKBox 或者其实其他平台也都找得到嘛，对不对？ 对 对。在串流音乐的平台上面可以找他的歌来听。但是如果你想买 CD 的话可能比较抱歉一点，就是没有出 CD。 对 对，这也是一个选择嘛。 出 CD 吗？ 对，不是，不出 不出 CD。 CD 对， 也是一个选择， 是金钱上的考量。 金钱上的考量大家了解，就是如果你有想帮黄雨晓出专辑的话，他是金钱上的考量而已哦。好，大家就是好。今天雨晓带来的音乐呢，难得是这个，我之前有那个上一个小时有讲过，难得就是来代班，然后每次来代班都会邀请很多各个种种的来宾啊，策展人啊，音乐人啊，然后大家给我的歌单，我大概都七七八八可以有点概念，今天是一个七七八八完全没概念。好，大家就是最熟的就是黄雨晓自己的歌，其他都还好。但是很有趣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今天放的歌曲也都蛮符合这个大家对于周日下午的刻板印象。对，一个疗愈的，准备要回去被人家。回去被老板骂，但是还有一点时间的心情。好，那请雨晓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这个是 Lien La Havas， 如果我的英文没有太烂的话，Lien La Havas 啊的歌曲，怎么听到这个人的？ 其实是有一次帮学长做小助手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帮人家拍照，那一位演员他需要做很多也很时尚的动作，那他就搭配了一个这个歌曲，会让他比较好做一些事情，一些动作。然后我们就听了这张专辑，我觉得哇，天哪，真的太好听，我竟然没有听过，我好 low 这样。所以就回去查了这个女歌手。 你的逻辑有没有就是三句话就是解释完整个故事的问题吗？ 对，但真的是非常厉害，听了他就会自他们啊，自己实在是太烂了，这样。 没，不要讲这种烂这种。 对， 但反正就是很厉害，然后很有点潮感，但不是那种油腻的潮。 对，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爵士女伶的味道，很好听。 而且这是唯一一首，这个没有啦，唯二啊，其中一首是《黄界》，然后再来是这首歌，其他呢都是韩国歌。 对，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歌名叫做 Green Gold。 好， 6 years old, staring at my nose in the mirror, trying to put my toes in the mirror, thinking, who is that girl? And does the mirror world go on forever? Carmine Road, sharpening the knives in the attic, trying to watch cartoons through the static, thinking, where am I gonna be if I'm ever 23? Oh, I'm looking at life unfold, dreaming of the green and gold, just like the ancient stone. Every sunrise I know, those eyes you gave to me, they let me see where I come from. Find an old friend, meeting my guitar in the city, feeling like a star in the city, and suddenly it seems that I'm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Oh, now I'm fully grown, and I'm seeing everything clearer. Just sweep away the dust from the mirror. We're walking hand in hand on the warm white sands. I'm looking at the life unfold, dreaming of the green and gold, just like the ancient stone. Every sunrise I know, those eyes you gave to me, they let me see where I come from. 来自 Leon La Havas， 一个我也是今天才认识的歌手，来自黄玉韶的推荐。我真的觉得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我非常喜欢去在访问每一个创作者的时候都去问他们最近在听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最好，就是手机就是直接拿出来这样子，非常精准，往往都不是很精准，就是会发现一些哦，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像如果我现在要我直接讲黄玉韶的音乐，或者是我做评论者，我可能会讲说，哦，就是先讲一派关于都会民谣啊 ，indie pop 啊，可是发现没有嘞，就是人家就是明明就是听韩国流行音乐，对，所以乐评人有时候往往是在误会之下，不断的。进入误会之中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就是真的会很希望就是可以请他们现身说法，然后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事情。对，不然我永远就是以为对啦，他应该就是听这个听那个，就没有， 他听的东西我需要做很多的功课才会知道，但是都很棒啊。 BPM 今天下午都维持的差不多嘛，今天下午每一秒拍数都很稳定，然后如果现在是在开车的话，嗯，希望你的行车平安，不要不小心睡着。如果你是黄宇韶的朋友的话，你有空可以多跟他聊聊韩国音乐，他会觉得人间有温暖。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宇韶想播的歌，然后介绍一下这个歌手好不好？Cold，ColdE。 对，他应该是韩文直译过来的。 嗯嗯嗯， 可能是。对，我会听他的歌是因为我看我也很喜欢另一个韩国歌手叫 Crush， 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位歌手。 嗯， 那我就看他跟他也是一起合唱的这首歌。 嗯， 对，我就觉得诶，这首很，他其实 MV 拍的是只拍狗狗们而已。对，这个就是在讲他们，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很爱他们的狗狗嘛， 狗派。 对，就是狗派。对，然后他们 MV 真的超可爱，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好多狗狗，不同的狗狗品种出现，超可爱。就是我就深深的先被这个画面吸引之后，然后听就觉得非常的放松，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听一些周六下午的歌。对， 这首歌叫做你的狗爱你，对， Your dogloves you， 然后他就是跟那个你刚刚说的 crush 就是一起做的这首歌， 对，一起合唱了。 好，我们来听一下你的狗狗怎么的爱你。 I feel like something new， 언제어디든곁에있을게，우린같은걸보면서이렇게너가날안아주면말을건네지않아도서로를바라봐주면서웃어줘함께하는순간한번더안아줘걱정이돼세상이너와날외면할때그래사실난겁쟁이야좀예민하고소심할뿐인데하지만괜찮아넌유일한내편다시태어나면내가먼저널안아줄게우린같은걸보면서 yeah, 이렇게너가날안아주면말을건네지않아도서로를바라봐주면서웃어줘 到的是黄玉韶黄玉韶推荐的歌曲 Your Dog Loves You、你的狗爱你，狗派的一个抒情歌。好，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告一个段落，然后非常高兴又能够来到声音纺织机跟大家见面，然后最后想要请玉韶来告诉大家最近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呢？ 12月15号我会在敦南诚品做一个表演，然后我会在圣诞树旁边。 在外面吗？ 对，他在门口的地方。 门口的地方。 对， 12月15号。 对。 然后还有吗？ 然后我最近在计划开，就是受大家的建议还有催促之下，建议我可以开一个粉专，所以也许我最近会尝试着开粉专，然后可能我会在我自己个人的脸书上面再通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谢谢。这样， 所以现在大家追踪你是允许的吗？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找得到你吗？ 是找得到我， 然后可以偷偷追踪你，只要不要一直加你朋友，你就不会很困扰。 其实我还是会加大家，对，只是我不习惯性的用好像很官方的模式去运作。对，我自己比较不太会， 比较慢热， 对，慢手慢热。 好，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可以去听一听黄玉韶的音乐，或者是看一看他表演。12月15号在敦南诚品的圣诞树旁边应该很好找。然后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的是韩国另外一个女歌手叫李真雅，然后歌曲的名称叫做时间啊慢慢的。希望大家周日下午都愉快平安，然后也谢谢玉韶来上节目。 谢谢杰爱老师， 谢谢玉韶的爸爸妈妈的收听。好，那我们下一次光下就回来喽，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在光下的节目再见，拜拜。 너무 빨리 가는 것 같아. 조금만 아주 조금만 천천히 천천히